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戴希立你好啊！ 你好，你好。 啊，戴希立啊，不如今日咧第一个小时，我哋先倾一倾咧香港人嘅体质问题啊，好嘛？嗱，咁啊，事源咧就系、是、社区体育事务委员会咧下边有一个叫做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咁其实咧系做啲乜嘢咧？就真系睇下咧香港人嘅体质系点。嗱，其实对上一次嘅调查咧，就应该系大概十年前，即系2011同2012年嘅时候咧，佢哋嗰阵时都系曾经做过嘅。咁而今日咧，佢哋所发布嘅最新嘅资料咧，嗰、那个调查咧就系由2019年去展开，而佢咧所收集嘅数据咧就系喺2021年嘅7月到2022年嘅12月期间进行。咁而收集咗几多嘅数据呢、啊、其实都几多嘅。佢哋呢係总共收集咗呢有8419个样本呢係适合呢作为分析嘅。嗱、啊、不过戴希立，你估下香港人嘅体质究竟係如何呢？特别係运动量同埋肥胖嘅问题。 唔係，我觉得后生嗰辈呢就依家开始都多咗重視嘅，但整體上因為香港人嘅生活好緊張啦，同埋即係個活動空間都細咧，我睇嚟個進步應該好慢嚇。 嗯，咁你都讲得啱嘅，不过呢就睇下系啲乜嘢嘅层面啦。先简介一下啦，其实佢今次呢个调查呢，佢係分咗6个嘅年龄组别呢係去到做㗎。咁由7至11岁呢开始，总共6个嘅年龄组别啦。咁然之后就睇下呢，譬如佢哋各自嘅一啲，譬如心肺嘅耐力啊、肌力嘅啊，同埋一个即係佢肌力测试啊到底係点，同埋身体嘅柔软度等等啦。咁而当中呢，我哋会比较即系特别关注咧，就系肥胖嘅问题，因为呢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啦。嗱，讲讲啦，就系喺儿童嘅组别7到11岁咧，原来咧香港咧系如果根据世卫啊嘅儿童生长标准咧，有33%呢个组别嘅儿童咧都系被认为系咧超重或者系肥胖嘅。咁但系如果根据翻香港嘅身高体别，体重的生长图呢，就有12.2%的儿童呢是过重或者是肥胖的。啊、但是无论怎么好，即都不是一个即是好的数字啦。而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体能活动量是怎么样。根据呢他这个报告就说有66.3%的儿童呢都是没有达到世卫建议的体能活动水平的。那个活动水平是要求什么呢？就是每日呢要做60分钟或者以上中度至高强度的体能活动。但是呢点解他们自己又觉得自己喐得够不够呢？他们又觉得自己呢那个体能活动呢有落差、哦、因为有15.7%的儿童呢才认为呢他们是缺乏足够的体能活动，即是换言之呢其他一些呢他们都是觉得够的。咁但系如果根据翻个世卫嘅标准咧，就66.3%嘅儿童咧都系被认为咧系唔够个体能活动嘅水平噶啦吓。 不过呢个现象咧，我相信如果系啲家长啊或者系老师咧，应该都好早发现噶啦。第一，依家好多学校咧都冇去旅行；第二咧，去到旅行咧，坐旅游巴一落车，啲人就话乜行咁远嘅咁样，即系呢个现象咧，随住越嚟越最近咧，嗰、那個行遠嘅距離咧越嚟越短，依家差唔多又唔使行，最好一落車去食啊玩啊咁啊最好。咁其實都唔係一次過嘅問題嘅，即係依個問題咧。香港啲人啊食得好啦，營養又好啦，咁啊但係肥咗就唔知點樣解決啦。我講個故仔咧，就我好多年前去新加坡參觀啲學校咧。 因為法國有一個很得意的課外活動組織叫做 TAF Club TAF 咁佢邊搞咩嘅咧？個 club 咁見佢咧就中午咧就喺度跑步，嗰啲細佬啲肥多數肥仔嚟嘅。咁最奇怪咧就個校長陪住跑。咁我問翻個校長做咩事咧？咁原來新加坡教育部咧有個規定咧，就如果一間學校裏邊咧有某個百分比嘅細路仔咧個肥胖咧係超標咧，個校長要受罰。 校长要受罚， 系啊， 咁有趣， 系啊，咁所以个校长好紧张，就一路数住呢啲超标嘅细路嘅人数咧，有冇过咗佢要受罚嘅界线？咁咧，为咗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专成立一个课外活动会，叫做 TAF。TAF 其实解释咩咧？调转嚟读嘅，其实系 Fat Club。 哦，肥胖， 系啊， 肥胖组群。 啊、就为咗要解决呢个咩咧？叫先生都搞唔掂，叫家长搞唔掂，校长日日督住啊，同啲肥仔一齐跑圈。咁咧就先至可以解决到嗰个校长嘅考绩唔会唔合格。咁啊，咁不依家咧就系新加坡方式啦，即系好多年前。但系香港咧，我相信都要请教专家咧。 系 肥咧，大家都知噶啦，就空间又唔够，生活同埋考试又紧张。喺咁嘅情况下边，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啊，主要一个就系点样针对呢个问题有改善啦。但系改善系咪净系？從體育入手咧，我都覺得仲有另一個問題要處理。 係啊，咁究竟點樣入手咧？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對於香港人嘅體質問題，你有啲咩睇法呢？其實佢唔單止咧係觸及到呢個小朋友噶，成年人咧都有講到嘅。不過咧，我哋一陣間先至講嗰個嘅結果嚇。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嗱，咁啊，今日咧，不如我哋直播室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佢係洪德，不过佢同时咧亦都系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嚟嘅。雷洪德你好啊， 阿雷 Sir， 喂你好 fit 喎，我睇你嘅身形好 fit 喎，真系吓。 系啊，头先你提到新加坡都系好有趣嘅。新加坡喺大约二三十年前咧，系全世界都搞紧学童肥胖啦，系新加坡咧就不升反跌嘅。因为即系佢嗰个政策咧都几值得借镜。咁同埋我记得就系当年咧，佢系第一个国家啦，应该就是系喺学校里边咧，就唔俾卖汽水嘅，因为可以汽水系甜啦、肥胖啦，咁呢啲因素，咁即系呢个同整个教育政策啦，其实康体嘅政策啊，甚至乎系健康嘅政策都好有关系咯。咁所以今次呢个结果，我又唔系觉得好奇怪，但系感觉到即系个数字都系需要我哋关注嘅一个数字咯。 啊，不过梁德呢度咧有个即系少少问题，如果睇翻咧佢哋嘅体适能表现啊，因为佢哋都会做一啲心肺耐力测试啦，要佢哋做耐力跑啦。咁又或者咧，系肌力測試，譬如喺佢哋嘅手握力啊，要仰卧起坐啊，立定跳遠啊等等。嗱，又比較特別，因為譬如佢喺個心肺耐力測試，以小朋友嚟講啦，其實咧佢比起2012年嗰次嘅調查咧係有改善嘅。咁而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肌力測試，譬如手握力啊，又或者另外一啲嘅叫做立定跳遠咁樣咧，又係同即係十年之前咧係差別唔大嘅噃。咁我哋點樣去睇？即係呢啲嘅體適能表現？唔係好退步，但係我哋啲小朋友就似乎都係繼續超重啊？點解咧？ 俾一個大嘅數據大家參考一下。其實喺十年前，我哋將香港嘅體能嘅數據同亞洲同埋歐美、美國、歐洲嘅同齡嘅兒童比較，舉例手握力啦。嗱，如果我冇記錯嚇，十年前嘅數字我都記得幾深刻嘅，就係我哋嘅香港嘅學童嘅手握力咧，係比新加坡咧係下降咗，差咗三成嘅。咁你話而家我哋好咗啲，其實同佢哋都仲係依然係差好遠嘅。其實同世界各地好多嘅相同嘅學童嗰個嘅體質嘅數據咧，冇錯，我哋呢十年裏面係有輕微嘅進步，但係咁如果我哋進步，人哋都應該進步啦。但係嗰個同人哋嗰個距離而達到佢一個健康嘅體格呢個咧，依然都係相當之遙遠。咁點解我哋需要做一個學童嘅體質嘅評估咧？嗱，老中青都要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嘅數據已經指出，全世界嘅數據就係學童嘅肥胖、學童嘅體質差都 成年人佢嘅體質同埋肥胖同樣都係問題啊嘛。咁你諗下，而家我哋社會就講緊一個係預防嘅醫學，係咪？即係我哋話及早發現健康嘅生活模式。咁所以而家呢個數據有六成幾嘅學生係體能活動不足，33% 嘅學童係肥胖嘅話咧，喂，呢30%嘅肥胖嘅學童，好可能佢30年後佢長大咗之後都成為肥胖人士嘅喎。對未來社會的醫療開支嗰個壓力係更加大嘅喎，衍生出嚟嘅一啲慢性嘅疾病。咁所以你睇而家嘅數字，雖然我哋表面上好似係好得啲啲，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好值得係太過開心咯，係啦。 但係呢個都牽涉到咧另一個解讀嘅，因為頭先啊戴喜立就話有啲乜嘢嘅改善建議嘛。但係咧喺我哋要做一啲改善建議之前咧，首先係咪要？大家係認知咗個問題先，特別就係當事人去認知咗個問題先。但係咧，你睇翻個調查報告有一點係得意，就係66.3%嘅兒童咧係冇達到世衛建議嘅體能活動水平，但係只有15.7%嘅兒童咧認為佢哋缺乏足夠嘅體能活動，即係話咧剩翻嗰啲小朋友咧都覺得，其實我個活動量都夠噶啦。咁如果我活動量夠，我就唔需要再去增加活動量。咁我想問啦，呢度会唔会系同世卫嘅定义有关呢？因为佢嘅定义就系每日做60分钟或以上嘅中度到中高强度系啊嘅体能活动啊，会唔会有定义有关呢？ 我系觉得唔需要太过斟酌大家嗰个定义嘅，但系整体嚟讲，目前我哋除咗今次呢个8000多个数据之外啦，咁我哋喺几间大学咧都有一啲联合嘅数据啦，同埋香港儿科医学会都有好多数据啦，学校体适能个奖励计划都好多数据。咁睇到即係其实个体能呢整体嚟讲呢都冇乜个大嘅改动。你冇错，你话个别嘅一啲受欢迎嘅项目，譬如举例剑击係真係多咗好多小朋友玩嘅，因为有张家朗个金牌效应啦。但你话整体嘅跳跃能力啊，或者手握力啊，或者一啲跑动嘅能力呢，喺统计上嗰个微微嘅调升呢，其实唔係足以能够係帮我哋个数据上呢係能够喺个健康嘅层面里面有好大嘅改善啦。反而今次呢個調查睇到幾有趣嘅，就係學童嗰個現象咧。我哋通常都以為係啊冇乜場地啦，所以小朋友冇乜地方玩啦。咁但係其實最多小朋友去揀嗰個參與運動嘅障礙嘅原因咧，就係、是、天氣差。正如頭先大校長講咗，去旅行，而家啲旅行都可能要揀個有冷氣嘅營地，係咪唔可以有陽光嘅營地？ 越旅遊巴直達， 係啊。咁個天氣熱同埋而家全球嘅暖化啦，咁呢個會係一個60% 嘅兒童揀咗呢個原因喎。第二個原因就功課太忙啦，有40%嘅學生，而都有35%嘅學生咧就話身心太疲倦。咁如果佢都冇運動習慣，相對少咗，咁乜嘢令到佢疲倦啦？嗱，呢個就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啦。佢可能個課程啦、緊迫啦、唔夠瞓啦。咁今次嘅調查亦都有，我記得係印象之中係有啲講到睡眠嘅一啲相關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冇錯，少少嘅數字咧係好咗，我哋覺得唔應該自滿嘅。咁所以長遠嚟睇，係呢一個老中青呢個問題咧，都係需要考慮咯。 你頭先嗰個睡眠問題咧，其實個報告都有講嘅，就係話要強調優質嘅家課作業，就唔係追求嘅數量，同埋要宣傳咧有足夠嘅睡眠時間，即係咧小朋友要瞓最少9個或以上小時先至係得嘅嚇。 我諗即係話雷 Sir 嗰個分析咧，即係我一路好留心聽咧，其實佢帶咗有3個更加深層啲嘅問題出嚟嘅，即係呢啲研究咧，呢啲數據即係固然重要啦，但係點樣去用同埋解讀啲數據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咁即係話盧 Sir 就講啦，你唔好淨係睇10年前同10年比嗰啲少少進步，你除咗要睇自己同自己比有冇進步咧，更加重要你同世界嘅標準同埋一啲好嘅國家。如果你越相對越嚟越遠，亦都進步咗都仲未達標咧，咁嗰個進步咧就千祈就唔好自己咧就暗自滿。即係其實呢個就出盡第一個問題，數據點用同埋數據嘅意義。第二個咧就佢又帶到另一個問題，都係關於數據喎，不過就唔係呢啲客觀數據，佢就講咗啲細路嘅客觀情況，即係話我哋依家佢哋啲體質啊各方面咧，同佢個人嘅期望。嗱，唔係如果你話根據翻佢哋嘅個人期望去睇翻依家啲客觀數據咧， 差唔多你都可以解釋到點解啲數據會冇進步，因為佢期望係冇好多嘅變化，或者有啲地方可能仲係比較弱添，即係個期望嚇。即係依個咧，就變咗期望要點改變咧，就都要透過教育去解決啦。咁呢個就第三個問題啦。個教育點樣幫呢個問題咧？有兩，我就啱啱開始嘅時候都講咗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當然你從呢個身體鍛鍊啊、體育啊依一個部分，這個部分當然非常之重要。依度我哋都有好多嘢要做，亦都唔好睇話睇個別項目好多人玩啊咁。但我諗另一個更加重要咧，要俾細路仔要明白乜嘢叫做係一個合理同埋優質嘅生活質素。 冇錯， 同埋同埋時間安排。依樣嘢唔係淨係體育堂嘅問題嚟嘅。 其中一個頭先陳展明提到一個好好嘅重點，一個睡眠。 嗯， 係啊， 優質嘅睡眠。其實真係香港人，如果你又有十樣嘢嘅生活你要做，你永遠係將睡眠擺到最後一樣。係咪？咁而家好多追蹤嘅研究都話，即係啲學生唔夠瞓咧，除咗影響佢嘅認知能力之外咧，其實影響佢個情緒。情緒的健康、精神健康，咁精神健康而家又係我哋社會一個潛在嘅深層嘅炸彈啦。咁、其實同嗰個體質啦，同佢生活嘅模式啦，同佢整個嘅學習嘅方式啦，咁嗱，大家都記得喺小學由半日轉到全日嘅時候咧，當年嘅社會共識咧係下晝班咧係俾啲學生咧可以做埋功課啊，好、多課外活動啊、音體勞美啊、多元化嘅學習，但係變咗全日之後咧。仲變得功課仲忙咗，咁所以呢啲都係同個教育政策有關咯，係咯。 另外一個就係講家庭嘅影響啦，因為個調查入邊都有講嘅，就係父母參與體能活動嘅積極性咧，係會影響咗兒童嘅體能活動嘅參與率嘅。如果佢哋每個星期咧有三次或以上咧，對於啲小朋友個活動量咧係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咁但係呢個咧又有一個特別嘅，就係、父親嘅影響咧係多於母親嘅影響嘅。嗱呢個又比較。就是特別啦。咁第二就係佢喺個建議入邊咧，都覺得應該要加一啲以家庭為單位嘅參與運動嘅機會啦。咁喺呢度其實有啲乜嘢嘅實質建議係可以做到咧？ 呢個我知好多志願機構咧都有做一啲好多親子嘅運動嘅，但係就你話喺學校嗰方面啊，或者社區嗰方面點進一步推廣咧？我諗呢個個概念係應該做，同埋係需要去做，但係就係場地啊，或者個週末，因為如果家長咧平日就好難係真係攞到好多時間啦，大家都忙。咁你一週末嘅時間，你有冇咁多嘅空間嘅場地，同埋邊個安排咧？咁學校咧就好多時講一個責任嘅問題啦，係咪持份者啦，係咪？其實我都贊成係學校應該開放嘅體育設施咧，起碼週末咧俾家長同埋小朋友喺學校裏邊玩下唔同嘅運動興趣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案，一個方案咧係可以去做啦。咁當然啦，老中青啦、長者啦，都可以利用好多公共嘅空間去做呢樣嘢咯。 好啊，咁啊，另外一个就系、叫去建议咧，啲政府部门咧，同埋非政府组织同埋社会服务机构咧，应该要喺周末同埋假期咧，策划更加多适合家庭参与嘅活动。不过我谂雷洪德真系首要，可能都要睇下大家系咪有时间去参与先。 冇错， 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问题。好，咁啊，唔该晒雷洪德同我哋解读咗份报告啊。系雷洪德咧，系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是1872311，除了讲儿童之外，其实今次都涉及到成年人的体质调查，不过都是显示似乎都会有一个肥胖问题我们是要面对的，情况是怎样呢？1872311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威尔斯医院为一个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没有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威院管理层召开记者会，承认院方临床处理上有缺失，就事件鞠躬致歉。事件将会呈交死因庭作言讯，院方将会成立根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今次事件，8星期内向医管局提交报告。 行政总监钟建礼话，院方有派出临床心理学家支援婴儿嘅父母，涉事嘅医护亦都相当哀伤，情绪受到困扰，现正休假。佢强调，家属就事件表达非常不满，如果家属需要追究，院方一定会提供支援，亦都一定会承担责任。钟建礼话，希望检视可唔可以提升仪器嘅敏锐度，亦都希望委员会检视能唔能够改善护理程序。佢又话，院方已经即时要求医护人员要保证活生正常开启，希望可以堵塞漏洞。旅发局由下个月8号起，一年五个星期六日夜晚在湾仔海滨举行乐聚维港嘉年华，由25支本地和海外的表演队伍组成风格不同的街头表演，每星期以特色主题沿湾仔海滨长廊演出。嘉年华亦都包括极限运动表演、幻彩泳香港水上烟火版和维港水上音乐会。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嘉年华的筹备经费大约4000万，是开心香港的项目之一。警方拘捕5个人，涉嫌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商比亚迪4日之前被刑事毁坏的案件有关。被捕人士包括4男1女，年龄由34至48岁。比亚迪位于港九新界多间店铺和车房，星期一凌晨至到朝早被人淋红油。涉事的店铺分别位于尖沙咀七潭道南、湾仔告士打道和天水围平下路。另外，比亚迪在元朗喜业街的店铺怀疑有人以私家车撞毁铁闸之后逃去。南韩发生7车连环相撞意外，造成80几个师生受伤，其中至少3个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过后，警方和消防部门说，3部货车、3部观光巴士和1部私家车在江源道红川郡一条国道上面相撞，3部观光巴士上再有70几个中学师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随后一两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富路而家去回旋处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之前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但是呢坏车拖走了，车龙就有待消散了，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去税务大楼，另外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係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已经离场㗎啦。行车线解封，咁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去到虎山道泳池、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盛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变局，新机遇，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 沙地搞一个大的，他的深圳你可以这么说，叫做 NEO， 他想着二十年之后就很多人口啊，很多工业，咁佢里面好多大项目噶嘛，其中有一个同能源有关系。 谢祖慈教授会请嚟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分享佢嘅中东经验。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单身独居的女白领林楚平在自己屋企瞓醒之后，发现被人侵犯，但对于边个是凶手就毫无头绪，只是在窗台那里发现一块留有月唇的手巾。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的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刚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是、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咧，佢嘅一啲嘅结果啊。咁刚才咧就主要集中咗讲喺小朋友方面。咁啊，发觉咧我哋系由7到11岁嘅儿童咧，佢哋体重超标嘅情况咧都值得关注嘅。因为根据咧呢一个嘅调查啦，就显示咧有33%啊呢个嘅儿童都是被认为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个是讲根据世卫的标准。同时间亦都是显示有 66.3% 的儿童是没有达到世卫建议的体能活动水平。当中有些原因就是跟他们觉得天气差或者是功课忙有关的。电话号码187231，你怎样看或者怎样分析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打起立，刚才我们主要是讲儿童，其实成年人的情况呢都唔係好好嘅啫。嗱，因為咧，如果睇翻啦，就喺17到79岁嘅呢一個嘅成年人嘅組別啦，當中咧有30%嘅男性同埋20%嘅女性都係屬於肥胖嘅。咁呢個就係根據咧亞洲人嘅身體質量指數，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BMI 嘅標準咧去到計啦。咁而中央肥胖個狀況又係點咧？原來咧亦都有26.5%嘅男性同埋 34.3% 嘅女性咧係出現中央肥胖，而且咧就係喺年紀越大咧，佢嘅中央肥胖率就越高。 喂，依個都係。香港人都比較忠厚啲嘅，即係中意肥胖嘅，即係咁啊！但我又有少少詫異，我覺得以為咧，就一般嚟講，女士會注重一下啲體態咧，可能佢哋個中央肥胖會低過男性，即係若按個頭先講嘅標準嚟計，一睇你唔係，即係女士反為都仲高過男性，或喺某個年齡組別。同埋第二個問題咧，我就有少少擔心咧，即係除咗話我哋估計成年人可能個體即係嗰個運動量啊，各個方面啊，食嘢嗰啲營養越嚟越積累得越勁啊，咁樣咧，可能仲差咗之外咧，我其實咧就有少擔心咧，就依幾年嗰個疫情咧，即係好多人咧冇乜機會運動啊、舒展啊，咁咧就個問題會更加喺依幾年會更加惡化，但我唔知依個研究有冇特別。留意近呢三年嗰个变化嘅情况。 嗯，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大家嘅体质或者系参与运动嘅情况，有啲咩观察呢？特别就系如果你认为自己过去每一日或者每个星期嘅运动量是否足够，定系你从来都唔做运动嘅咧？又或者如果你唔做运动嘅原因系啲乜嘢呢？究竟系冇时间啦，系觉得好攰啊，定系啲乜嘢嘅原因呢？又或者你系订唔到场咧？会唔会订唔到场去打波咧？吓，咁啊，18-7231都系大马嚟同我哋倾。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戴喺立，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体适能总会嘅行政总监黄永森嘅。黄永森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吓你好，你哋好，系不如我哋集中咧讲多少少咧关于成年人嘅部分啦。咁头先咧我都大概即系介绍咗咧嗰个调查嘅一啲嘅结果。嗱，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喺个运动量上面咧，又系睇到咧都系唔足够，因为咧有53.8%嘅成年人咧都系唔能够符合到世卫嘅体能活动建议。嗱，有啲人就会问啦，喂，会唔会系世卫嘅体能活动建议呢个标准系比较高？因为他要每星期累积150分钟的中等或以上强度的体能活动，那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即是中等或以上强度的体能活动是什么呢？ 哦，其实呢根据世卫组织的这个的指引呢，中等强度就是当我们做起运动上来呢，是会微微冒汗，feel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其实呢，这个就可以界别为呢中等强度的一啲嘅体能活动啦。 嗯，咁 至于剧烈嘅程度呢，其实就自然就係话更加强嘅运动强度啦，令到你有好明显喘气，甚至好想停㗎啦，如果唔係就呢好吃力啦，咁呢就係呢啲剧烈强度啦。 嗯，但每星期累积150分钟，有啲人会话会唔会係一个比较高嘅指标呢？ 其实如果除翻开咧150分钟，跟住除翻开7日嚟讲咧，每一日都系20-30分钟咁样，咁其实就呢一个都系一个都贯彻我哋一路咧，喺政府当局又好，或者好多嘅专业团体都有个口号，就系每日运动半小时，系咪啊？或者半个钟，咁其实。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合乎标准的运动量的 了。嗯，刚才你讲到运动量的问题，即是要达到一个中等或以上强度的体能活动，就真的要微微无汗了。但我们看回那个分野，虽然我们就说有 53.8% 的成年人是不符合世卫这个体能活动建议，但当中又看到女性不符合的比例是多过男性的。女性就是 56.8% 都不符合的，而男性就是49.3%。我想问，如果我再睇翻个报告，会唔会系同大家即系佢哋所中意嘅运动系相关咧？因为我见到咧，如果根据嘅调查咧，20-79岁嘅女性咧，有59.63%，佢哋认为最中意嘅运动咧都系步行。咁如果步行嘅时候，又可唔可以达到你头先所讲嘅即系微微流汗呢一个咁样嘅标准咧？ 其实呢步行都有好多唔同嘅步行方法嘅。咁有休闲式，亦都有我哋称之为一啲健步行啦咁样。咁如果我哋行街 shopping 呢我估计应该都系好休闲式嘅嚟到去步行啦。咁如果呢系计算落去呢、這个呢就应该未达到呢系嗰个嘅中强度嘅水平。但系我举个例子喺生活里面可能我哋赶时间嘅时候或者赶车行路上班咁样其实即系如果是一般如果你留意到在中環啊商業區裡面這些朋友的步伐都挺快的香港人走得其實呢這些類型的呢都可以呢稱之為一種中強度的運動所以呢其實呢不止今次的全港的社區體質調查啦其實呢在本地來講衛生署啊他們都有類似的一些體能活動量的一些的statistic 一啲嘅統計咧，好多時都會界別為行路咧，都係其中一個計算喺裏面啦。 嚇，阿黃生啊，不如我哋咁講啦，你就都叫舉例都幾好嘅，因為可能解釋咗男性裏邊嘅分別，即係行街就唔算啦，就喺中環急步行都可能都有啲作用啦，即係咁樣，即係呢個就我哋即係比較呢、這個即係、就是、形象化咁講啫。咁嗱，依家個情況咧就睇到個。男士、女士、中年以上都唔理想啦，依家即系咁，我哋睇到个数字。咁我哋都希望咧，香港社会咧系有个好嘅转变嘅，喺个体质啊，头先讲喺个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有好嘅。咁但系咧，如果继续咁落咧，我又睇唔到个转机喺边度。咁譬如喺你作为一个即系鼓励呢个体式啊，或者运动界嗰方面咧，有冇一啲措施或者有啲行动咧？当然都是要持久啦即是同埋大家要去做啦但呢能够产生到一啲所谓一啲扭转嘅功能。我举一个例啫。我记得香港以前呢啲人呢就坐电梯啊即係嗰啲自动电梯又好或者咩啦就乱晒龙㗎。咁后咩呢就香港电台呢就提出左行右企。咁好似四个字咁咗但啲人呢就好似洗咗脑咁慢慢左行右企呢真係好多人呢一就个规矩做得几好㗎即係喺世界上面我都觉得做得好㗎。咁依家譬如針對呢个情况你会有啲咩建议俾返嗰个政府或者俾返个公众呢係可以将呢种情况开始扭转呢 是啊，主持人讲得冇错啊。其实咧喺推动呢啲嘅体能活动或者运动量啊，或者体育嘅推广里面，特别社区体育推广里面咧，嗰、那个嘅环境又或者嗰个文化嘅嗰个营造咧，系好重要嘅一环咯。咁啊，我哋而家谈论紧咧成年人啊，咁啊，即系话意思喺我哋咧嗰个嘅屋企附近嘅环境啊、设施啊，又或者咧我哋嗰个 social norm 啊，一个嘅社会里面嘅常务，我举个例子，依家我哋有扶手电梯，往往隔篱就有咧一条一堂楼梯，咁究竟我哋点样去选择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近年咧其实咧都咧多咗人选择行楼梯嘅，咁样。咁呢个咪系一种咧意识形态上高慢慢去营造一啲咁样嘅气氛氛围。其实如果你讲标语呢你发现喺地铁站都唔少呢啲类似鼓励人去行楼梯嘅标语啊又或者呢而家一啲嘅商业大厦一啲商场佢哋嘅楼梯呢亦都系呢会系比较呢喺一个嘅有啲指示底下呢系个环境啊至少唔系好焗嘅系去好开放式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喺一啲嘅去到系建筑师佢哋点设计一啲建筑物里面嘅去睇点样去推动成个一个我哋叫活跃嘅生活文化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个调查嘅结果，正正就话俾我哋知咧，仍然咧有超过一半嘅香港人咧嗰个嘅运动量、体能活动量系唔足够嘅。而更加重要咧就系话，呢个调查话到俾我哋听咧，我哋其实可以有好多方式，唔一定系真系个个要落到球场，落球场打波，梗系好啦，去运动场跑步。梗係好啦，但係我哋亦都要照顧一批可能佢哋唔懂得去做運動嘅朋友呢，要推介俾你知，日常生活都可以透過行路嚟到去推動。你亦都了解到呢， 如果過去呢一兩年，其實喺衛生當局咧都係有推廣咧，透過運動啊。如果你留意咧，喺唔同嘅港鐵站裏面都有我哋一啲精英運動員咧掛咗好多好靚嘅海報，留意一下都係鼓勵緊我哋市民就係將運動融入佢哋嘅生活裏面咯。 嗯，不過黃燕森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話咧，運動融入生活都要我有時間至得㗎，因為根據今次呢個調查咧，無論係男性或者係女性啊，有好多都话点解佢唔参与体能活动咧？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冇时间。第二就系佢觉得好攰啦，或者佢懒啦。但系仲有一样嘢比较特别嘅，就系佢非工作人口嘅体能活动水平咧，系比起工作人口咧较高，即系话唔使工作嘅人士咧，佢系多啲时间去做运动，但系工作嘅人就冇嘅。咁呢個會唔會本身就已經係香港社會導致到香港人唔可以咁常去參加運動嘅一個障礙呢？ 主持人你講得都係絕對冇錯，因為呢如果你相對其他嘅調查，可能講緊我哋呢香港人打工仔個工時呢，我哋都名列前茅嘅，系咪？所以咧，其實咧，一個咧都係講緊咧，係最就住今次調查都揾到類似嘅一啲嘅一啲線索。其實真係我哋咧喺中年嗰個嘅年齡層咧，嗰個體能活動量咧真係偏低得咧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咧，正正就係咧，我哋要透過一啲嘅機構嘅文化。點樣能夠咧喺打工仔佢哋係僅餘嘅一個鐘頭行去食飯嘅階段，我哋都能夠咧即係咧鼓勵佢唔好搭叮叮啦，唔好搭跌跌啦，點樣咧能夠咧爭取嗰個嘅食飯時間，到落樓去步行去買飯盒又好，去邊度去食飯，其實呢啲咧都係要透過公司咧去到咧建构一个文化，同埋更重要啦，好多嘅国家嘅经验话俾你听咧，推动体育文化、运动生活化呢啲咁样嘅概念咧，系要喺嗰个朋辈之间咧，系建立到嗰个氛围啊，呢个系最有效。所以咧，近年我哋留意到嘅，包括我自己服务紧嘅，即系体适能总会啦，我哋都咧对唔少嘅一啲嘅中小企。甚至咧一啲嘅跨国嘅企业啦，佢哋都着重咗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亦都好乐意喺上班嘅时间咧，举办多咗一啲同运动、体能活动有关系嘅一啲嘅节目，俾佢哋嘅员工咧一齐参与咯。咁呢个正正就系我所讲咧，就系嗰个嘅朋辈之间嗰个嘅运动文化点样去营造建立，所以唔系净系硬件嘅设施嘅，亦都系要有咧。有心人嚟到去特登編排一啲軟件上program 上一啲嘅項目上嘅一啲嘅配合啦。 好多謝曬你，黃永森，傾到呢一度啊。黃永森咧係香港體適能總會嘅行政總監，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不過咧，但係立頭先黃永森最後講到一點咧，即係香港嘅人工作好忙啦，工時好長啦，咁但係咪有啲公司可以加入到一啲運動嘅時間俾啲員工咧？似乎呢個都會唔會唔係太容易啊？即係如果你叫一個員工去揀，佢寧願公司俾一啲運動時間，佢哋寧願早啲放工咧，可能啲人會揀後者都唔定。 我諗依家 work life balance 呢個字咧，就年輕人咧就好緊張嘅。當然個演繹咧就好多人有唔同。咁亦都公司喺政策上面啦，開始我覺得都留意。不過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咧，就可能阿黃總監即係話建議嗰啲咧，暫時就相對比較少啲。依家多數其中一個 work-life balance 嘅一個措施咧，如果表現喺公司同埋企業度咧，就係、是、work from home。即係會唔會五日裏面有一日啊？咁我知道亦都有啲企業依家公開推薦，我就識得好多位請人嘅同輩咧。就話俾我聽咧，只要你話你一個禮拜有一日可以 work from home 咧，個求職信會比另一間相同嘅公司多三倍。咁但係呢個就未必係運動，但係我想運動嗰度，我哋都要做啲功夫嘅。 好，跟住咧，我哋不如講翻學校嗰方面點樣可以做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嘅副校長羅敬柱啊，羅敬柱先生你好。 你好， 黃校 長。係嗱，首先就想問啦，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學生去即係做多啲運動咧？特別就係佢哋話點解唔做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太忙，即係功課量比較多。咁呢度應該點處理咧？ 就我哋观察啦，其实咧，我哋系一间小学嚟嘅。咁啊，其实小学生咧，可能对于咧，啱啱里边有讲过啦，中等至剧烈强度呢个词语，或者60分钟体能活动嘅呢两个词语咧，其实佢都唔会太过掌握嘅。可能咧，我哋望到嗰个学生啊，或者佢哋自己觉得我已经做咗中等至剧烈强度，但我哋系监察唔到。作为老师，我哋睇唔到。咁所以要諗一啲辦法，或者喺堂上面啦，我哋點樣教識佢呢，乜嘢叫中等鐵腳力強度，乜嘢叫做60分鐘體能活動囉。 咁但係除咗依教之外呢，更加緊要就係佢哋有冇時間去到即係去做運動㗎嘛。譬如頭先講到啲小朋友佢哋唔做運動嘅，其中一個障礙就係除咗功課太忙或者太攰呢，仲有就係天氣差喎。咁頭先啊，戴希立都講啦，即係可能學校啲旅行嘢都揀一啲有冷氣嘅營地喎。咁呢啲有冇得可以去着手去處理呢？ 係啊，其實咧，我哋學校咧每一屆一年級入學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個活動嘅。咁就叫啲家長咧，其實去選擇四個你覺得小朋友最重要嘅東西。咁好多家長就會寫學業啦，會寫孝順啦，會寫健康啦咁樣。咁但我哋咧要佢哋咧每一個，即係將每一個咧覺得比較唔重要嘅咧搣走。咁到最後咧，佢哋將孝順啊、學業都掉曬之後咧，佢哋手上攞住嗰樣嘢咧就叫健康同埋生命。咁當家長或者大家都好認同健康係好重要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學校再做關於健康嘅嘢咧，其實相對地會比較容易啲嘅。咁當我哋原來健康係好重要嘅時候，我哋就會諗啦，究竟我哋嘅課堂或者我哋嘅安排上面咧，點樣可以擺多啲時間係令到個學生個身體上面可以改善到健康嘅問題咧？咁樣，咁我哋學校咧都會有一個嘅方法嘅，就係喺每年嘅開學啦，都會做一個叫體適能嘅體適能人，係啦，咁啊幫學生咧就係先了解一下自己究竟嗰個體能嘅狀況係點。因為咧，佢要了解咗自己個體能狀況咧，先能夠咧就係有個目標去改善佢嗰個身體狀況咯。 系啦。 哇，罗校长啊，我就想问下你咧，即系我哋讲咗一个概念好重要咧，喺细路仔个教育里边咧，既要佢明白乜嘢叫做健康体魄，又要明白乜嘢叫健康生活。好啦，咁如果喺嗱，我就将两个问题暂时分开少少啊。健康体魄咧就嗱，即系好具体。如果体现喺学校里边咧，就系、是、有冇体育堂？体育堂有几多堂？个运动量点，同埋平时课堂之间或者放学之后有冇一啲课外活动咧，系可以有健康体魄，即系咁样。咁当然另一个部分咧就是、健康生活咧，就头先你讲啦，睡眠够唔够，包括有冇食早餐，即系诸如此类，呢、这个都系好重要嘅嘢。咁喺呢方面啊，你觉得现时喺小学啊，有冇足够嘅空间同埋？精力喺老師嚟講咧，去專注健康體魄同健康生活嘅教育 咧，係啊，羅學長， 係冇錯。其實咧大家都知啦，其實每體育堂一個禮拜就有啲學校就一堂啦，至三堂咁上下啦。咁喺嗰兩三堂裏邊，我哋點樣可以有足夠嘅即係令到學生有健康嘅體魄咧，就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諗盡辦法啊，點樣可以將學生身體健康咧，喺延伸到喺課時以外去進行啊。咁所以咧，我哋學校亦都有一個叫體適能課啊，大概咧兩至三堂度咧就會上一堂體適能課。咁、那個課程裏面咧，其實就讓學生可以知道咧佢個心跳啦，即係佢係咪達到中等至劇烈強度啦。咁同埋咧，亦都教咗佢一啲咧，即係乜嘢叫做即係體能活動。 是 以至課時之後咧，就可以繼續去做體能活動咯。 係好啊，多謝曬你，羅敬柱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嘅副校長嘅。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塞到去公主道近红磡分区警署。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料水交汇处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近天富海湾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就排到新楼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但希腊跟住咧，我哋要讲一宗嘅医疗事故，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啦。因为咧当中就涉及到一个27周啊系嘅临急剖腹出嚟嘅 B B 咧，就不幸系死亡嘅。嗱、那个事件咧系点样嘅咧？就系发生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啊事源咧就系呢一个嘅 B B 啦吓，咁佢系一个孖胎嚟嘅。咁由于咧系因为佢个情况唔系好好啦，咁所以咧就怀孕27周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剖腹咧紧急去分娩噶啦。咁之后咧，两个 B B 咧就送咗去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嗰度咧去跟进嘅。嗱，咁啊，其中有一个嘅 B B 咧，就系因为佢个肺部就唔系好成熟啦，咁所以咧系要插呼吸机啦，同埋咧要输高浓度嘅氧气嘅。咁同埋医生咧亦都透过咗超声波咧，就观察到咧个 B B 咧嘅动脉嘅瓣咧系比较窄啦，咁同埋就系肺动脉个中间嘅部件咧未闩埋，咁所以佢哋就加咗咧一啲嘅强心嘅药物啦，帮助佢心跳啦，咁亦都咧系上调咗咧嗰个嘅强心药物嘅浓度嘅，嗱咁但系由于咧嗰个强心药嘅效果真系唔系太好啦，咁所以就亦都要开始咧就注射咧肾上腺素，咁啊事件咧直至到6月13日。嘅凌晨啦，咁个 B B 咧嗰个嘅情况咧都系唔系太理想嘅，亦都系有夜晚亦都有一个败血嘅情况啦，咁所以个肾上腺素咧又要再加啦，咁亦都要俾一个即系更加高浓度嘅肾上腺素咧俾个B B 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到凌晨嘅3点钟咧，就有两个护士咧就睇过 B B 嘅情况嘅，咁又发觉咧个 B B 咧个血压系有下降嘅情况，咁当时咧亦都系有咧系医生啦一齐去检查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咧，亦都做咗一啲嘅医疗嘅检查程序啦。咁但系到50分钟之后咧，嗰、那个注射肾上腺素嗰个泵咧，先至系响制，然之后先至发觉咧，原来有个活塞咧就冇开到嘅。咁跟住佢哋再开翻嗰个嘅活塞啦，咁、那个 B B 嘅血压咧系有下降，咁但系咧跟住个情况咧都系比较唔好啦。咁直至到咧系晏昼嘅4点钟啦，就宣布死亡嘅。嗱，今日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咧，佢哋喺见传媒嘅时候咧，除咗系交代咗个事件嘅经过啦，佢哋都系承认咧喺个临床处理入边咧系有缺失嘅地方，并且咧系向死者家属咧同埋公众咧系鞠躬致歉嘅。事件当中咧，大希腊即系睇到咧有两个嘅情况啦。咁第一个情况就系嗰、那个输肾上腺素嗰条喉管咧，嗰、那个嘅活塞咧系冇开到嘅。咁 但原来咧，根据佢哋嘅指引咧，就话冇一定要去对咧嗰个活山系咪有开嘅。咁所以佢哋事后咧已经喺指引度咧加翻呢一项啦，同埋咧亦都系话俾所有嘅即系医护人员听咧，要检查翻嗰个活山啦。咁第二样嘢咧，其实佢哋亦都系即系要去睇下咧，就系嗰个仪器喺50分钟之后咧先至去响。咁其中即係会唔会係有一啲嘅灵敏度更加高嘅仪器係可以係处理到呢？因为佢哋都话嘛，同款嘅仪器呢唔单止係喺初生婴儿嗰度呢会使用嘅，喺儿科病房呢亦都係有使用。由于呢 BB 接受嘅剂量呢係非常之细呀，一小时系连半 cc 都冇，咁所以机器咧未必可以咧即时警报咧就嗰、个异常嘅状况，咁佢哋亦都咧已经系就住相关嘅情况咧，有同厂商咧去反映到噶啦。咁啊事件咧，佢哋会成立一个嘅委员会啦，去调查嘅。咁八个礼拜之内咧就会交报告咧俾医管局嘅。 我谂正话总结嗰两个问题咧。如果歸納起上嚟咧，第一個問題就係個活山，因為過往冇規定要檢查佢有冇開啊，就假設佢有開嘅，即係正常嘅。咁呢個就係、是、個就變咗今次要檢討嘅咧，就係、是、個醫護程序咧，呢、這個步驟究竟係唔係必須要檢查，同埋亦都可以咁講啦，調翻轉啲即係呢個過去嗰個假設唔需要檢查，呢、這個究竟係咪一個醫護程序上面嘅一個漏洞咧？即係呢個漏洞未必係人為嘅問題，因為都冇規定一定要檢查嘅咁樣。咁呢個咧，第一個就係個醫護程序嘅問題，第二個就係個儀器嘅敏感度同埋嗰個病情嘅要求咧。因為佢今次咧就係話五十分鐘之後。咁佢係真係高，你嗰個佢個敏感度同埋你個設計咧，係五十分鐘之後佢先會有警號嘅喎。如果出咗問題，咁但係五十分鐘呢個係咪一個恰當嘅時間咧？同埋嗰個儀器本身嘅敏感度啊，係應該要點樣去調校會更加係啱咧？咁呢個就變曬係嗰個器械嘅敏感度同埋嗰個邊個去做呢個規定嘅問題啦。咁呢兩個，我相信今次佢哋都點咗個出事嘅原因。咁但係調翻轉咧，就我哋都可能就覺得呢、這個佢留翻佢哋日後再去檢討嘅時候咧，就睇下點樣改善啦，或者係以後嘅程序應該點樣做啦。不過今次呢個事真係一件即係不幸嘅事，就係點解呢度咧係會有呢、這個即係呢兩個問題係喺過去嘅程序上面。同埋喺儀器嘅敏感度上面咧，過往就冇留意到呢個問題，咁呢個都係一個不幸嘅事件嚟嘅。 嗱，不如咧電話旁邊，我哋請你有位專家同我哋講一講啊，就係深切治療科嘅醫生咧，李慧全嘅李醫生你好。 啊，李醫生， 係你好，你 係係係。 嗱，李醫生啊，首先不如先講講咧嗰個嗰個喉管咧，嗰個喉管同埋嗰個活山啦。咁其實佢係一個三頭嘅活山嚟嘅。咁其實佢點解會生咗個活山咧？佢解釋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要注射更高濃度嘅腎上腺素俾個 B B 嘅。咁所以佢哋咧係需要咧係生咗個活山先，就以防咧其他嘅一啲嘅輸液咧會流出嚟。咁同埋咧就俾佢哋去到換管，然之後先至再開翻咧，先至係再將嗰個藥物咧就輸翻俾個 B B 嘅。咁首先即系想问啦，其实一般嚟讲咧，即系检查输注管嗰个活山咧，不嬲系咪一个即系必须要嘅程序嚟嘅？其实指引上面系咪真系一般都系唔会写系假设大家一般都会系检查翻个活山或者开翻活山嘅咧？ 系噶，其实咧你每一次搏呢一啲嘅喉管落去呢一啲输注喉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有呢啲咁样嘅三向嘅开关咧，咁我哋差唔多系一个自然反应嚟嘅。你要输啲液体入去，你就一定要开咗，咁你啲液体先入到去。咁呢个系差唔多系一个常识嚟嘅，咁唔会特别将呢啲去写入去嘅指引。正如你要将啲液体输入去个病人身上，咁你唔会特登去写。在個指引那裡說、哦、要將這個液體駁去那些喉管，那這個是一個必然的動作。 咁所以一般指引都唔会特别去提你要去开咗呢一啲嘅活塞，然之后呢就再按一个掣去开嗰、那个泵，咁然之后先去输液。咁即係呢啲太繁复或者呢差唔多系一个必然应该要做嘅嘢呢，就唔会一定写白一字写一个指引。 嗯， 大多都唔 系继续。 系啦，即系大多数都唔会咁正 吓。嗱，但系李医生啊，因为今次咧睇到咧几位医护咧都系有相当嘅资历嘅。两位嘅医生咧，一位系专科嘅医生啦，一位系副顾问医生啦，咁都超过十年嘅经验。而两位嘅护士咧，其中一位系资深护士，亦都系有超过即系二十年嘅经验噶啦。咁你头先就讲啦，即系嗰、那个活塞咧，即系输注管嗰个活塞咧，其实开翻咧系一个常识啦，咁但系佢哋几位即系经验咁丰富，发生咗事之后都未有第一时间去检查咗活塞，但系某程度上呢、這个会唔会系反映咗系一个医护嘅盲点咧？即系常识得太多，反而就系大家会忽略咗啦。 你啱啊，就系、是、因为大家觉得呢样嘢咧系差唔多必然会去做，所以大家就会假设呢样嘢系做咗，咁所以你冇去特别去 check。咁但系咧就即系呢样嘢事实上系一样好罕见、好少发生嘅事嚟嘅，即系我相信，即系有通报机制以嚟，其实大家都留意，呢一件事好似系一啲好新嘅嘢，所以大家就不停喺度讨论，就系、是、因为好罕见， 嗯， 咁所以咧就即系因为平时系一定会开，平时系差唔多必然会做嘅嘢，咁所以大家喺即系可能临床上面嘅时候咧，就只会去睇啊，其实咧个病人有冇其他嘅问题出现咗，有冇其他嘅病征，有冇其他并发症，而忽略咗咧呢啲即系细节喺度，因为呢啲细节平时系差唔多百分百会出现会做咗嘅嘢咯。咁呢个会系一啲医护嘅盲点嚟嘅，即系我哋喺处理危机嘅时候咧，有时我哋都会讲有啲系一啲即系 fix 嘅 error， 即系你只系顾住咗某一啲嘅嘢，就是个病人本身有冇一啲其他真系病，有啲病嘅并发症发生，而忽略咗某一啲好简单嘅嘢。咁呢个系即系其实喺医护训练，我哋近几年去处理一啲嘅危机嘅时候咧，我哋都多咗去提醒医护嘅同事，有一啲嘢唔好当佢必然发生。 嗯，我另外想问咧，就系嗰个输注管咧，喺个记者会上面睇到，就系因为佢本身系驳几条管噶啦，咁所以佢系一个三向阀嘅，要个山咁样要开关嘅。其实我想问呢个系咪一般嘅叫做即系标准嘅输注管嘅设计？其实有冇一啲再简便一啲嘅输注管咧，系可以免除到大家唔记得去检查嗰个山嘅咧？ 是有的，是有的，不过即是都是一些真是比较新的一些的设计来的。现在最新呢，其实是有一些不需要有这些扭动开关的三向的活塞的了。那它里面呢是它设计的时候里面是有一个单向塞。那就是说液体只会流入个病人，就不会流出。咁變咗咧，就佢有一個保險喺度啦，咁啲血唔會倒流翻出嚟，咁而佢有一個即係呢個單向閥就會閂咗，即係平時你冇輸液嘅時候會閂咗，所以空氣亦都冇咁容易走入去。咁所以咧，佢最新嘅呢一類嘅單向，即係呢一類嘅三向開關咧，其實就已經唔再需要有扭動呢個動作噶啦。 嗯，但係呢個係最新未應用噶嘛，係咪啊？ 我唔知道其他醫院啊，即係我自己做緊醫院都未有應用，而即係呢樣嘢可能都係真係比較新嚟到香港，相信都未必好多醫院知道，甚至乎， 嗯， 李醫生，我覺得仲有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嗰、那個 嗰、那個敏感度嗰個問題咧，你覺得今次有啲咩嘅教訓我哋可以吸收到咧？ 因為其實講緊嗰個儀器咧，佢係無論係初生嬰兒，又或者係兒科病房咧，都係用嗰個儀器嘅。咁頭先威遠亦都有講到啦，晏晝時候因為嗰、那個劑量咧實在太少啊，一小時半 CC 都冇，咁所以個儀器咧未必可以即時警報到異常嘅狀況，咁要50分鐘之後咧先至響咁樣。咁其實我想問，即係市面上有冇分？真係有冇分即係初生嬰兒同埋兒科兩隻嘅儀器，定係大家都係一定會用呢隻嘅儀器嘅咧？同一部 其實咧，唔單止係冇分初生嬰兒同兒科，係大人、成人同兒科嘅用嘅呢啲嘅輸注泵都係同一款嚟嘅。 嗯， 但係咧就佢哋裏邊個內置嘅 setting 啊，嗰個調校咧係唔同嘅，即係有啲唔同嘅。尤其是嗱，如果我哋今次會重點係喺嗰個警報啦。咁呢一類嘅用注射器，即係用針筒注射嘅呢一類嘅，我哋叫 syringe pump 啊。咁佢最主要係得個壓力嘅警報啊。咁、那個壓力警報本身咧，大人同小朋友嘅setting 咧就有唔同嘅。 嗯。 大人嗰、那個壓力咧，去到大概450至500個millimeter mercury 咧，就先至會響警報。細路仔其實已經 set 低咗去到200噶啦。咁但係咧，就初生嬰兒可能佢用嘅輸注嘅量更少咧，所以佢好耐好耐先至會到達到佢呢個200個 millimeter mercury 嘅警報嘅界線，咁所以先至會咁耐佢先至響嘅。咁但係其實個 setting 可以再 set 得敏感一啲嘅，最低可以 set 到50嘅。咁但係咧，你要留意，就算 set 到50都好啦，如果你係例如當佢一个毫升每个小时咁样输注入去咧，其实都要15分钟佢先至去到50。 嗯， 话你有15分钟嘅时候，啲药可能冇落到去。咁如果佢仲要用得低个一个毫升嘅，例如佢今次嘅情况系0.3啦。 嗯， 咁就算我 set 到佢50度啦，佢都可能要半个钟头过外咧，佢个警报先至响。咁但系而我知市面上未冇一啲系。即係特別設計嚟俾初生嬰兒用嘅，咁我唔知道外國有冇啦，可能可以即係去梳查睇有冇嘅。 嗯，咁即係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靠個儀器去睇下到底啲輸液有冇正常地去輸入去咧，呢、這個就係一個不可靠嘅警示啊，係咪可以咁樣去理解咧？即係對 B B 嚟講嚇， 其實又唔係完全不可靠嘅，咁但係你能夠做到嘅都可能只係得呢啲嘅，即係其實。除咗壓力之外，有時我哋就係有個即係 flow 嘅 detector， 即係會睇到佢有冇一滴滴咁滴落。我哋有啲儀器可以去 detect 到佢係咪有 flow 咁樣啦。咁但係每一種嘅呢啲嘅detector 或者呢種嘅 alarm， 佢都有佢嘅問題喺度嘅。即係你個敏感度冇可能係無限量，即係敏感嘅。如果你太敏感嘅，都會成日都會響機，咁啊機一會停咧，你都輸注唔到落去。所以咧，一定係會有一個 balance 喺度。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李慧全医生，倾到呢度，唔该晒。李慧全咧系一位深切治疗科嘅医生嚟嘅，咁当然即系睇立今次嘅事件就相当之不幸啦。咁但系亦都正如头先咁讲啦，原来大家以为咧要检查嗰个活生咧系一个常识，但系今次咧就正正系嗰个活生出咗事。 广东话咧就话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就系咁嘅出现啦，真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但系刘华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啦吓，就讲讲咧关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啊，一个27周嘅早产婴儿咧，系怀疑因为啲强心药物咧输注入去个管嘅时候咧，那个活塞未开，因此咧而不治嘅事件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友嘅，林志友你好。 系你好， 系嗱，林之友啊，即系今次事件入边咧，就睇到咧，以往大家一直以为你去输注液，你就一定会系检查翻个活塞噶嘛，咁但系今次发觉就系、是、原来我哋以为一定会做嘅嘢咧，都系可以漏咗系冇做嘅，咁而事后院方咧亦都系再将检查活塞呢个程序咧加翻入去个指引入边，并且咧系提醒啲医护咧特别留意，你点样去睇即系呢个医院嘅反应咧喺呢件事上面？ 當然我今天聽這個新聞發布會對於鍾醫生有個這樣說法都有些意外，因為這個我想如果你說指引沒有說到一定要檢查的話，固然那些事情是必須要做的，可能就不需要寫下去指引到畫公仔不需要畫出場，咁如果你話真係如果有人冇做而我哋就話個指引咧冇指明要做咧，呢個講法有少少係即係脱離現實嘅嚇。咁當然啦，我亦都唔覺得即係醫院管理局咧對於涉事嘅兩位人員咧去做一啲即係去保護或者係將個責任咧嚟到去即係丟談。因為咧就成件事咧，即係可能佢哋都要即係做一啲調查先知道，即係或者大家都知道啦，究竟嗰個問題出現喺邊一度？咁或者即係資料上邊咧，即係而家喺發布到俾大家知道嘅話咧，都指向一個方向，就係話即係喺嗰個嘅使用藥物過程嗰度咧，似乎即係有關人員咧太過依賴嗰個嘅儀器去發出警報先知道出咗事嘅話咧。而忽略了他們即作為醫護人員在那個即一個基本的責任上面，在一個專業 的工作上面是有一些即我們即覺得是 未盡責的地方，亦都在香港護士管理局來說，他們有一個優良護理實務指引裡面 都界定了有關護士應該要是觀察啦，同埋即係嗰啲藥物咧對病人嗰個療效啊，同埋咧佢哋要對於嗰個程序嚟講咧係要即係清楚了解先至去進行嗰個嘅注射藥物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即係如果佢話係儀器，因為咧就唔夠靈敏度，咁啊令到咧好遲先發現啊，咁呢個我覺得都未必足夠，即係你將嗰個嘅責任咧就擺咗落部機器度。而冇咗自己去即係最基本個責任，要將嗰個活塞咧要去打開。咁呢個都顯示到咧，即係其實我諗而家喺一啲嘅醫療程序上邊咧，即係我哋如果係人手係有個出現問題嘅話咧，我哋就唔應該將個責任擺喺一啲嘅即係醫療儀器上邊嗰度。況且我哋都即係從過去幾個月啦，即係醫院局一連串嘅事故入邊咧，我哋都睇得到有啲儀器咧係靠唔住。 嗯。是不過除了儀器的問題呢，其實當然即他第一步就是沒有檢查到那個活塞，所以導致到呢根本原來那些腎上腺素是沒有落到 BB 度，他們都不知道。但是然後他們都說為什麼會花了成這麼久時間才發覺直到警報響起才發覺原來是個活塞那裡是出了問題呢，他們就說因為個 BB 很小，而個輸管又真的非常之多啦，咁啊，亦都有啲系箱入边啦，所以咧要检查喺边度出问题咧，唔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件事。咁你又点睇呢一个说法咧？ 嗱，刚才即系嗰位深切治疗部嘅专家李医生咧，佢都有讲过，即系仪器本身咧有个灵敏度咧可以调校嘅。咁但系就最大问题就系喺新生婴儿嗰个深切治疗部咧，对于 B B， 因为佢个体积比较细啦，用于即系佢哋嗰个药物嚟讲咧，系即系好微量嘅。咁所以咧就以至到嗰個泵咧就未能夠去察覺到嗰個嘅，即係到你去即係去咗某一個份量咧，你先至監察到嗰個份量去唔到嗰個嘅病人身上咧，先發出呢個警告。咁所以可能即係如果你話係你靠儀器去即係提醒你有個出現問題嘅話咧，喺呢個新生嬰兒嗰個深切治療部嚟講咧就嚟得危險啦，因為佢嗰個靈敏度咧係唔足夠去即係發揮佢嘅作用。咁所以我哋去翻個源頭就係話，即係醫護人員係咪應該要喺進行個注射 set 好曬所有嘅部件或者係儀器之後咧，即係用一個嘅檢查方式咧嚟到去確保嗰個注射嘅藥物咧係能夠去到嗰個病人身上。咁呢個就唔一定，即係亦都唔應該咧係靠儀器咧 去即係提醒佢哋，因為去到某個靈敏度幾準都好啦，你就算早啲發覺咧，都可能即係已經係太遲。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非常不幸。 嗯， 林生，即係我相信正話李醫生嘅解釋咧，即係我演繹嘅李醫生嘅解釋咧，就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不幸嘅事件，係唔即係。一萬次都冇發生，不就今次就萬一咁樣發生咗啦。咁你嘅當然你頭先你嘅分析咧，就會覺得即管係咁都好啦。如果有關嘅人員咧，佢哋喺個即係佢哋其實可以透過佢嘅專業性咧，係連嗰個萬一都應該係可。即係盡可能可以避免嘅，其實即係如果能夠即係，雖然個指引係冇寫啦，個嘢又未必能夠有咁嘅敏感度都好啦。咁嗰個醫護人員嗰個專業性咧，其實某種程度上咧，應該係會減低個萬一嘅出現嘅咁樣。 我 有冇理解咁 啊？嗱，我對唔住啊，我就唔接受呢個講法嘅，呢個唔係一個意外嚟嘅， 係 呢個係一個疏忽造成嘅一個嘅事件。 係啊，即係你覺得呢個係疏忽啦，即係呢個萬一係唔係意外嚟嘅，係一個疏忽嚟嘅，所以個專業性可以係可以解，即係補救咗一樣嘢，即係你嘅分析會係咁樣，係咁樣啦。 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做足曬佢應該做嘅嘢，呢個事件咧就唔應該會發生。 係 嚇，但係如果佢哋做足曬啲嘢，都避免唔到。第二啲情況發生話咧，嗰個先至係意外。 係另外林志由就係今日咧，院方咧佢哋都承認喺臨床處理上面有缺失嘅地方啦。咁所以亦都係向死者家屬啦同埋公眾咧鞠躬致歉嘅。咁同埋佢哋都話咧，會為家人咧即係。爸爸媽媽咧，即係父母咧，係提供一切嘅援助，包括如果佢哋要去追究責任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係提供翻援助。你點睇院方今次呢個嘅處理方法咧？ 我諗今次嚟講咧，較以往咧係即係嚟得比較有人性化啦。嚇，第一佢冇迴避嗰個責任啦，亦都係即係都知道佢哋同家人咧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咁我覺得即係今次處理嗰個事件上面咧，即係情緒上咧，我諗對病人家屬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我諗大眾嚟講咧，對於嗰、那個即係一啲涉及安全嘅事故啦，特別有人命嗰個損傷嘅話咧，我哋都期望咧，即係醫管局即係喺嗰個嘅未來嘅日子啦，即係對於病房啦，或者係一啲深切治療部咧，即係嗰個病人嘅處理嗰度咧，即係可能即係。要加強嗰個嘅安全嗰個嘅觀念嚇，特別係啲指引上面，我覺得唔應該話指引嗰度要加埋，你要去檢查。正如你話去打針，你唔應該要話有個指引咧，要支針要去點樣去吉落邊一度。咁我覺得就係、是、個意識係即係比嗰個嘅指引咧嚟得更加重要啦。 但都想問，即係因為院方都話啦，如果個爸爸媽媽係要追究責任嘅時候，佢哋都會係俾一啲嘅援助佢啦。咁我想問，即係如果係由一個法律角度去睇，譬如佢父母真係最後係決定要做一啲嘅民事嘅追究啊等等，咁院方呢一個態度會唔會某程度上可以減輕到佢哋嘅一啲民事上需要承擔嘅責任嘅咧？ 嗱，我諗喺呢一刻嚟講咧，佢哋即使道歉咧，根據道歉條例嚟講咧，亦都本身唔係構成一個承擔責任嘅地方嚇。咁、佢就算喺一個記者會入邊去講呢番説話咧，都未必係喺法律上邊即係承認嗰個一啲嘅責任。即係當然啦，即係係咪責任嘅話咧，就要睇下嗰個訴訟方睇下佢提出嗰個嘅理據喺邊度，同埋即係而家亦都係會有一啲嘅調查入邊啦，同埋有寫言信啦。咁所以喺嗰個嘅責任。釐清嗰度咧，暫時都未有一個定奪嘅。究竟係人，即係嗰個人員上邊啦，或者制度上邊啦、機器上邊啦、其他嘅各樣嘢。咁當然啦，作為一個病人，如果佢係即係喺嗰個醫院嘅治療期間，因為院方不論任何人嚇或者事情造成嗰個嘅死亡嘅話咧，咁醫院咧原則上都係要負責嘅。 今次嘅事件咧就系嗰一个即系 B B 啦，佢就系喺13号嘅晏昼咧系不治啦。咁然之后咧，因为佢哋都喺记者会度有讲嘅，即系医管局嘅呢个威院嘅管理层亦都有讲，就系、是、因为佢哋要向家人交代啦，然之后咧就要有通报机制去通报其他嘅高层啦，跟住又要开紧急会议啦，然之后行政总监、部门运作经理咧又要同 B B 嘅父母咧去到会面，一再致歉同埋交代。 交代清楚事件，跟住佢哋亦都要得到父母同意咧，先至去公布嘅。咁所以结果佢哋就系喺廿四小时之后咧，即系隔咗一日咧，先至向公众咧系发布今次嘅事件。你点睇呢个啊发布嘅时间问题咧？ 嗱，我覺得呢個時間都已經比以往一啲事件咧，譬如青山醫院即係掉嚿石屎落嚟咧，即係隔幾個月先通知公眾咧，呢個已經係好大改善嚇。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呢廿四小時其實係可以早啲，咁但係我覺得佢嘅解釋我都接受嘅，佢都可能要了解清楚，亦都唔想將一啲即係未經確認嘅一啲嘅資訊咧，去發布俾大家嚇，即係對病家屬唔公平，亦都對涉事嘅人員未必公平，咁所以可能佢哋需要時間去搞清楚嗰件事先至發布啦。我覺得呢個對大家都係公平嘅。 好，多谢晒你，林志游倾到呢一度，唔该晒。林志游咧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嚟嘅。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六月五日至二十七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九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七月十六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视障人士去体育馆、运动场做运动，设施系咪真系符合佢哋嘅需要？有冇谂过做视障朋友嘅运动教练又要点样教导佢哋？有冇一啲特别嘅技巧呢？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关注团体以及视障跑手，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南，跟住我哋要讲咧，有关于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咧嘅一啲嘅规管啊。乜嘢叫做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咧？不如简单啲讲啦，譬如电动滑板车吓，呢个电动嘅平衡车，又或者系电动嘅雪骑或者电动单车啊咁样。咁呢啲咧都叫做咧系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嘅。咁其实香港有人玩呢类嘅装置咧都已经好一段嘅时间啦，咁但系要值得留意咧，就系除非你而家系参加咗一啲嘅试验计划啦，否则咧如果你而家系用呢啲装置嘅时候咧，原则上咧而家系冇法例咧去到规管佢嘅，咁但系如果你而家系用嘅时候咧，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合法嘅使用，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而家用呢啲嘅工具咧，因为冇发牌啊嘛，咁所以咧佢都系违法嘅。咁而家政府咧就打算系修例，为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制定一个规管嘅架构。嗱，咁啊简单嚟讲，个规管架构就系点样咧？就系话咧，佢个最高设计时速嘅限定咧就系要系25公里，时速25公里，并且咧使用者咧要年满16岁啦，用嘅时候咧要戴头盔啦，仲有要一个认证嘅制度。即系话咧，你嗰个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先要由一个认证机构嘅评估合规格啦，获得认证啦，就可以有个二维码嘅标记，就方便咧啲执法人员辨认。到时一扫咧，就知道咧嗰个工具嘅资料啦。同埋咧，佢只能够喺譬如电动滑板车呢啲工具咧，只能够喺指定嘅单车径度使用，只有电动单车咧，先至可以喺所有嘅单车径度行驶嘅吓。 即系简单啲讲咧。就以往冇規管，咁依家由於安全嘅問題咧，政府就需要咧設立一啲制度咧去規管呢啲移動工具，即係咁樣。咁但你一做呢個規管咧，當然呢個就站喺政府嘅立場嚟講咧，就會使到個安全性會提高啦，同埋就變咗咧係有規可循啦。咁但咧，我相信就好多特別年青人依家玩開呢啲工具嘅人咧，就會擔心。喂，我依家玩緊嗰啲，究竟係唔係符合呢個規格咧？咁會有呢個問題啦。咁如果唔符合呢啲規格，我又可以點樣使到由唔符合變成符合咧？我諗呢個就大家都 關心的跟住嘅問題。 嗱，電話號碼18723一啦，有冇朋友係用呢啲電動個人移動工具咧？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啲電動滑板車啊、電動平衡車啊，同埋電動單車啊呢類。咁啊，可以打電話嚟18731咧，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共享單車 Local Bike 嘅創辦人啦，係程俊豪嘅。程俊豪你好。 是大家好。 是嗱，先讲讲而家嗰个嘅规管嘅方向啦。其实似乎系咪同即系之前啊相关嘅小组佢哋嗰个嘅规管方向咧都系差唔多咧？譬如就系佢规定个车嘅宽度咧系唔可以超过65厘米啊，要有车头嘅白灯啦、车尾嘅红灯啦、红色嘅后方反光体啦，要有有效嘅刹车系统啦，又要有响闹仪器啊等等，而最高嘅时速咧就系25公里嘅。其实是不是跟现在市面上面都差不多啊？想问。 其实跟现在应该说跟现在的单车的要求是差不多的，他们定。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呢都符合现在这个规格的，可能有些再重一点的车 就不符合咯。最主要是个重量的问题，其实。 是。其实你头先讲嗰个重量嘅问题啦，嗱，因为如果根据佢而家嗰个相关嘅规格咧，就系、是、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啊，就系20公斤；如果系电动辅助单车咧，就系25公斤嘅，吓，呢个就系最高嗰个嘅净重量。咁我想问，其实市场上面即系符合到头先20公斤同25公斤嘅多唔多嘅咧？ 其實都好多嘅，已經好多。咁但係你相比起一啲喺大陸嗰啲咧，咁就嗰啲就去到50公斤嘅咁樣。咁所以就有一部分喺大陸生產嗰啲就唔會合規啊。 大陸生產嘅唔合規，咁其實嗰個大概佔咗而家據你了解啦嚇，即係佔咗市場嘅幾多咧嚇？ 如果大陸嘅話，咁基本上全部都一定係去到40公斤以上噶啦，咁就咁。但係我哋可以根據新加坡嘅話，其實呢個 standard 係跟新加坡嘅，咁我哋傾向都覺得都合理嘅25公斤留下嘅話，咁一開始冇咁重，咁大家就冇咁易發生意外咯。最主要係呢點。 嗯，係。 程生，我想問咧就。嗱，既然你咁講咧，即係話大部分現時嘅產品都係符合嘅，當然有一部分就唔符合啦。嗱，我翻去問翻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咧，就似乎你都認為今次嘅規管咧，同埋規管嗰個標準咧係合理嘅，係咪？呢個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嘅。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咁仍然有少數唔符合嘅，咁現時喺香港市面上面，除咗買個部之外咧。有冇其他方法係可以幫佢哋修正呢？ 其實而家以用而家我哋收到嗰、那個standard 咧，咁大部分都係符合嘅，咁亦都好多都係好合理嘅。咁而我所知係有仲有部分一啲未知係唔係真係需要納入去香港特別加上去嘅要求咧，咁嗰啲就可能係一個考慮咯。因為而家其實你頭先所講嗰啲都係一啲國際嘅標準，都係可以揾到呢啲產品嘅。 係，即係你估計仲有啲乜嘢係會加入去？你估計會有啲未知數，你哋會要留意咧。 我哋聽到嘅係有啲可能有啲指示燈啊，有啲電嘅要求咁樣樣。咁主要都係方便執法同埋一啲安全性嘅考慮咯。 咁即係估計呢個新嘅規管或者新嘅規格推咗出嚟之後咧，應該都大部分依家玩緊嘅人都應該順利過渡喎，係嘛？ 其實應該係過渡唔到啊，因為佢係 過渡唔到。 係，其實簡單啲嚟講，而家買緊嗰啲咧，就應該全部都唔得嘅，因為佢係要有一個代理去，或者應該講為喺香港嘅驗車啦嘅。公司咁驗咗你嗰部車有資格，咁而嗰個型號係得嘅話，咁佢俾個認證嘅二維碼你，咁喺架車嗰度，咁先至係得咯。咁呢樣嘢係廠商嗰度做嘅，就唔係用家可以做嘅。咁 系咯，咁所以基本上而家买咗嗰啲系基本上全部都系唔会有 QR code 攞到。 咁但系佢即系佢可唔可以攞到咧？如果佢又符合头先讲个规格，即系佢个型号啊，佢嘅速度啊、重量啊，系咪都？咁佢点样攞到這個呢 个咧？嗱，呢个我谂咧就不如喺七点半新闻翻嚟啊，继续咧同阿程俊豪倾倾呢个问题啊，好嘛吓？因为我哋就嚟要听咧七点半嘅新闻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惠宜斯医院为一名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的活生，婴儿其后死亡。院方承认临床处理上有缺失，就事件鞠躬致歉，并成立根源调查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交报告。事件亦会呈交死因庭作研讯。威院行政总监钟建礼强调，院方一定会承担责任，亦绝无意图找借口逃避。不过他指出，处理危急的初生婴儿情况并不简单，希望大家理解。政府同中大合作进行全港社区体质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成年人的体能活动未符合世卫的建议，即是每星期累积150分钟或以上中等或以上强度的体能活动。至于7至11岁儿童以及12至16岁的青少年，分别有60%和50%未达到世卫对体能活动的水平，即是平均每日做60分钟或以上中至强度的体能活动。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副系主任雷洪德对结果感到忧虑，他说希望政策部门、家长等相互配合，培养儿童做运动的习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恒常化出售六租者置其屋计划的回收公屋单位，目标买家是有绿表资格的人士以及特快公屋编配计划的申请人，并会沿用现有的定价机制。委员会主席黄碧如说，恒常化租置计划是因为这些公屋单位很受欢迎，不会影响公屋资源分配，因为买家是本身住在该公屋单位的市民或者正是轮候公屋的市民，如果他们购买租置单位之后就不用轮候公屋。他又说，出售的租置单位是位于比较旧的屋邨，不担心引起炒卖问题。旅发局由下月8日起一年五个周六日晚上在湾仔海滨举行乐聚维港嘉年华，由25支本地及海外的表演队伍组成风格不同的街头表演，每周与特定主题沿海湾仔海滨长廊演出。嘉年华亦会包括极限运动表演、幻彩泳香江水上烟火版和维港水上音乐会。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嘉年华的筹备经费约4000万，是开心香港项目之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随后一两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观塘绕道去大老山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呈祥道之路去葵涌道方向近清丽苑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水塘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尔登豪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狮隧嘅沙田出口。 是谁去沙田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影月台和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去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是挤塞，车龙一路排到九龙城那边，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知道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现在一路塞到去公主道近卫理院。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的车龙就排到去海丽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仲是比较多车，排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为咗冇领退休金，由魏晨饰演嘅元武决定喺出租屋收埋佢走后出亡嘅父亲尸体。 我知道错了，不要丢下一个人。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于电动可移动工具嘅规管啊，即系讲紧一啲嘅电动滑板车啊，又或者系电动单车啊等等。咁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大希立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同紧共享单车 Local Bike 嘅创办人咧程俊豪倾紧嘅，请翻阿程俊豪出嚟。程俊豪你好。 啊，程生， 你好。 即系话，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依家咧，我哋就知道要规管啦。咁规管嘅方法咧，就要有个认证安排。咁呢个认证安排如果得嘅咧，佢就有一个二维码啦，即系咁样。咁我知道政府依家都建议咧，嗰、那个认证嗰、那个安排咧，就希望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去做嗰啲细节啦，同埋咨询。嗰啲使用者嘅意见啦，咁样。咁如果做咗出嚟之后咧，咁啲人就可以根据佢自己拥有嗰个工具咧，就去做认证啦。咁我就係想问呢个过程咧，有冇啲乜嘢嘅障碍，同埋咧，你估计做呢个认证里面咧，係咪应该大部分如果佢真係个工具係合适嘅咧，应该就冇乜困难，係咪咁啊？ 我所知翻嚟嘅话就係由 生產商嗰邊、製造商嗰邊去做那個型號的認證嘅，就不是用户拎自己部車去做認證。這個就可能要問翻運輸署最 update 係唔係咁跟翻之前諮詢嗰陣時嘅講法咁樣做。 即是说如果你找生产商呢，即是旧那些差不多都不得了，是不 是？我的认知是这样的。是 但是如果这样变成手头上那些全部都不得，即是现有那些全部都不得，就算 他真的最后符合那个标准都不得了，是不是这 样？是啊，是啊。 或者咁講啦，因為根據立法會嘅文件啦，係運輸署係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咧喺度傾緊嘅，係進一步制定咧認證嘅制度細節嘅。咁你頭先提咧就話要由去廠商去即係認證咧，咁呢個就你係之前所了解到嘅，可能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但係似乎今日喺個立法會上面都未去仔細講到呢點啦。咁我想問啦，如果以你意見，其實可唔可以香港設立一個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就是就住你而家市面上嘅嗰啲嘅产品啊，俾拥有者拎去认证咧？因为你头先嘅讲法亦都系话，如果系根据翻而家譬如嗰个无论系重量嘅管制啊，又或者系佢一啲嘅灯嘅安排啊等等咧，其实市面上大部分嘅产品都可以符合到啊嘛。争就争在到底系边个去做认证，是要厂家去做认证啊，定系可以有第三方嘅机构去做认证？咁你自己觉得可唔可以会唔会建议由一个第三方嘅机构都可以做到一个初步嘅认证工作咧？ 我咁样睇啦，因为你拎去认证嘅话，咁可能都需要可能一千至两千蚊啦。 嗯， 咁其实你拎得去攞部舊車去認證嘅話，其實你同你買部新車可能差無幾嘅價錢，我自己咁樣睇咯。咁係咪真係需要設立一個第三方咁樣去處理嗰啲舊車咧？咁樣咁就係、是、我都抱有一個懷疑嘅。 咁我想问，即係因为呢你哋就係嗱，依家政府係有一个嘅试验计划啦。咁佢就係由3月31号开始呢，係为期一个一年嘅试验计划，係运输署去到做嘅，就喺白石角一段啦，长约4公里，介乎港铁大学站至到係日龙湾之间嘅单车径上面呢，推出一个共享电动单车嘅试验计划。而呢呢个计划呢就係同你哋去到合作，亦都係由你哋呢去提供嗰个电动嘅单车。咁嗰个电动单车呢就附有咗运输署发出嘅许可证嘅。咁我想问，係咪即係你哋自己手头呢啲附有运输署发出许可证嘅单车，即你预计未来都未必能够系符合到嗰个嘅认证嘅程序，而可能系要全部都要揾过一批新车咧，或者喺个经济上面，你觉得系咪即系换过一批新车，对于你哋嚟讲系更加简便嘅方法咧？ 其实呢一个一年期嘅计划咧，咁同运输署合作紧个合作开始咧，佢哋已经有讲话，其实我哋而家合作呢一批车咧，咁系符合而家嘅暂，佢哋觉得暂时嘅标准啦，咁而亦都符合香港出牌啊，同埋买保险嘅要求咁样样，咁而我哋都系免费提供俾大众使用嘅，咁所以一开始已经系预咗呢一批车系用唔翻噶啦。 哦，即系呢个已经系预咗噶啦。好啦，咁啊，其实最后都想问啦，就系有关于呢一啲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咧所使用嘅范围啊。根据而家相关嘅建议咧，就系、是、如果系其他嘅电动可移动工具，就只能够喺指定嘅单车径上面咧去到行驶。咁但系只有电动单车咧，先至系可以喺所有嘅单车径上面行驶啊。咁喺今日嘅立法会上，亦都有議員問到，似乎即係可以用到嘅地方咧，又真係好窄喎。你自己又點睇呢個嘅問題呢？ 其實呢個原因都係點解我哋要做呢、這個可移動工具嘅試驗計劃嘅？因為我哋想收集多一啲數據俾政府嗰邊，可以幫助佢哋立法。咁而電動助力單車啊，或者電動單車呢啲嘅使用嘅 behavior 咧，係同單車係差唔多。 咁所以相对嚟讲呢，咁大家都系会有踩开单车经验嘅人呢都会容易掌握啲。咁而到滑板车嘅话，其实系一件新嘅事物嚟嘅。咁而真系识得揸电动滑板车嘅人呢，我相信喺香港就唔系好多。咁亦都解释咗点解某只可以是某一個部分的單車徑那裡可以用到這些電動滑板車咯。那其實都是一個資料搜集的一個階段咯，還有一個過渡期。 好啊，多謝你錢俊豪，傾到呢一度，唔該曬。錢俊豪咧係共享單車 Logo Bike 嘅創辦人嚟嘅。1872311有位邝生，邝生你好，請講。 你好，陳燕平弟。 你好， 係。就住呢個議題咧，其實早一輪你哋討論嘅時候咧，我都打過你上嚟電台嘅。第一咧，因為電動滑板車，或名滑板車咧，好多時大家都概念上面嘅當一個玩意，就唔係一個工具。咁我再重申，我係試過俾一啲滑板車嘅人士咧，喺朝頭早五點零鐘咧，係爭啲撞到我嘅。 嗯， 係。咁同埋我亦都見過咧，喺公園裏面有人玩嘅。 嗯， 所以咧，政府而家呢一次咧，想透過修例或者再明確啲有個規限咧，我係表示贊同。 係， 但係個問題，我有個憂慮就係邊個去執法？政府未講啊，邊個執法，同埋點樣去執法？嗱，因為如果在單車徑上邊，你唔依基本上單車徑嘅規矩去踩單車咧，其實可以被票控噶嘛，因為你係違反交通條例噶嘛。咁但係呢啲所謂電動，將來呢電動滑板車就算收咗嚟，就邊個執法咧？同埋你執法嘅程度會係點咧？你係俾告票佢啊，定因為點咧？因為好老實一句，如果喺公園裏面佢真係咁樣仍然咁樣使用，但係又冇即係又冇得執法，康文署嘅職員又唔係可以執法嘅。咁咪即係得個講字。 好多謝曬邝先生嘅意見，不過呢度都即係補充翻啦，如果咧係違反相關嘅規定，譬如你架車咧根本唔合規格嘅時候，又或者你冇用頭盔咧，亦都會參考單車嘅法則啦。如果你係超速駕駛、非法改裝咧，就會係罰一個較高嘅罰則，譬如咧有一啲嘅罰則咧係可以去到咧係25,000元嘅。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懲罰嘅問題啦。 邝生其實提出個問題咧，我都記得佢係問我呢個問題嘅。佢其實想講咧，就依家將佢變成工具，佢係贊成啦。咁正話講咧，就依家個規管咧係規管嗰個工具嗰個註冊，即係嗰度就有個，但嗰個人咧揸住嗰個工具喺馬路上行嘅時候咧，有好多行為噶嘛，嗰行為邊個去執法？佢依家講緊嗰個行為邊個執法，就唔係講緊個工具咧。合唔合法嘅問題，即係佢，我諗呢個問題都係一個即係再下一步要討論嘅問題啊！ 好，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不如傾一傾咧有關於教師嘅一啲行為守則啦。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頭條 用超聲波解凍食物聽過未？今集請嚟生產力局代表介紹佢哋最新嘅得獎發明。智能布料可以根据你的动作转出千变万化的颜色，人工智能同时装设计结合，可以有无限可能。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日本计划在今年2023年将核电厂的核废水倾注入海，可能进一步打击福岛的渔业，但福岛核电厂已经关闭多年，核废水究竟从何而来？原来核电厂虽然已经关闭，但三个损毁了的核反应堆之内溶毁了的核燃料，同因氢气爆炸而散布在核电厂之内的燃料碎片，仍然会不断产生大量的热量，因此有需要注入大量海水冷却核燃料。另一方面，地下水亦会透过损毁的反应炉底部和核燃料接触，造成核污水。意外之后的初期，核电厂每日产生的核污水有540公吨，大约相等于1/3个标准泳池的储水量。后来经过多项改善工程之后，例如阻止了海水和地下水的渗入， 每天产生的核污水仍然超过100公吨。由核意外发生至到而家呢12年之间，核污水的总量已经超过100万公吨，用了千几个巨型的水箱储存。这些高度相等于三四层楼的水箱，亦是我自己进入福岛核电站范围之内最瞩目的地标。日本当局解释，由于拆除福岛核电站是巨大工程，需要大量土地建设所需的设施，这千几个水箱就造成极大的障碍，有需要移除。而怎样处理水箱之内的核污水，就是相当棘手的问题。日本政府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考虑了多个处理核污水的方案，其中包括将水分蒸发、分解水分子、将污水注入地壳之下和排放到太平洋等等。基于技术、法例和所需资金等等的因素，委员会建议采用倾倒入太平洋的方案。当日本政府公布了排污水方案之后，邻近国家包括中国、南韩和有13个成员国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都立刻提出反对。而日本的渔民和环保团体亦对政府和核电厂的决定表达强烈不满。究竟日本排核废水将会怎样进行，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又有多大，下次再讲。蓝地球，梁荣武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戴希立啊，跟住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教育局啊，佢哋推出咗一份咧，就系教师专业嘅直观和操守嘅学校培训资源图。咁入边咧就列咗四个嘅个案嘅情景啦，就俾教师咧去到讨论咧同埋反思嘅。咁其中包括咗啲乜嘢嘅情景咧？譬如情景一啦，就系讲咧话啊，教师应唔应该去讲即系学生嘅花名咧吓，即系本意就系想打成一片咁样。咁但系应唔应该咧？局方的建议就是说，教师应该要秉持专业形象和有足够的专业判断，不应该为了跟学生建立良好关系而互相以花名作为称呼的。第二就是，譬如你跟学生单独合照的时候又应该是怎样呢？他分了一个的情景的，就是说究竟是不是应该走到很近搭着膊头一起去影相呢？他就说，教师跟学生去单独合照的时候应该要去判断合照的举动是否符合教师的身份，合照的时候应该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第三个片段就是讲的第三个情景，就是讲有一位的假设，有一位老师见到有一些就是他觉得是看不惯的东西，然后就用了一些的比较粗俗的言辞去到描述那个的状况。局方的建议，教师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放一些偏激含不雅或者是粗鄙的用语的。那么不如我们请来一位的教师的专业去一起谈谈。电话旁边请来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张勇邦校长你好。 张校长。 大家好。 你好。戴希立，对于刚才那个资源套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涉及到影响，是不是可以跟学生搭膊头呢？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要拿捏的位置？ 唔係，有時可能啲學生走埋嚟搭你膊頭都有機會。不過，張校長，你覺得呢幾個出呢幾個例，其實係咪有助於老師去明白咧嗰個專業底線啊？ 我諗都要有某個程度，我哋要同啲同事咧，即係要做一啲嘅分析嘅。 係， 因為有時例子是我想过往可能一些的问题，即是现在要很具体的呈现出来啦，即是但是当然啦，不同人的演绎有不同的评论的。那我觉得无论是中学啊小学啊啲学生都是比较小。即使你说他已经中学有些去到18岁啦，咁其实我那个现在啲小朋友就算18岁所以成年呢都是有限的啫，即是不是说真的很成熟的嘛。咁所以我哋要小心，我觉得是即係正話講幾個例子，就算你話無論係搭膊頭影相係咪好親暱咧，會唔會係令人誤會咧，或者令同學仔誤會咧？如果尤其是係 即係唔同性別嘅話，不過而家都冇分㗎啦，即係就算同性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嘅嗰個關係。咁我覺得係老師無論喺嗰個行為嘅態度啊、言行，我哋講下，即係身教重於言教嘛。所以我覺得佢嘅行為一舉一動咧，其實同學都係喺度睇緊一個好似我哋話一個模範㗎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小心我哋嘅每一個舉動咯。 嗯，譬如啊，张校长，你头先讲到咧，系譬如系咪搭学生膊头啦，即系讲一啲嘅肢体接触啦。其实咧，究竟保持几远嘅距离呢？系咪亦都同学生嘅年龄有关咧？因为如果佢真系譬如好似小学生咁样，小一咁样，咁可能搭佢膊头啊，或者拍佢膊头啊，或者系即系甚至可能系拍拍佢啊，咁样都可能系视之为一种即系亲切嘅慰问嘛。但系可能同样嘅动作去到一个中一嘅学生呢、這个就不适宜。咁入边系咪应该要有学生年龄嘅分野，然之后作为一个嘅判断就唔系可以一概而论嘅咧？ 我好相信好多时候咧都睇嗰个举动同嗰个动机都有关系，但系因为好多时候咧文件上冇办法去逐一去再分析嘅吓，咁譬如举例，我喺毕业礼，我嘅小学生，我都会有啲颁奖嘅情节，有时我都系搭住个小朋友嘅膊头去一齐影相，呢个系大庭广众之下，大家去目睹嗰个行为系咪过分亲昵啊？呢个话系一个亲切而已咧？嗱，呢个就去到呢位就好难去逐一去解说嘅。咁相信我谂曾几何时，一定系出咗啲问题，但系有啲无论系家长啊、学生一啲嘅即系申诉啦，即系呢啲情况出咗以后，教育局又聚集咗一啲嘅事例，然后先至拎出嚟做一啲具体嘅事例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唔系话嗰个举措一定做咗一定有问题，但系要做嘅时候，同时又特别系而家年轻嘅同事，我哋系咪？輕率地去做一啲嘅舉措嘅時候，令到自己陷於一個即係危險嘅地方咧，咁樣咁呢個我諗真係通過呢啲事例咧，即係作為一個討論點都亦都係好嘅。 即係你就覺得呢個教師培訓嘅資源套所舉嘅例子，頭先嗰幾個例子咧，就應該係一個討論嘅切入點啫，但就唔係一個金科玉律，係咪咁啊？ 嗱，拎得出嚟咧。亦都係已經警惕咗啊！通常教育局，咁我就覺得係要一定要有所避忌。但係當然你話係咪即係掂都唔掂得咧？咁嗱，呢個即係正話我所講啦。即係如果喺呢啲咁嘅，譬如舉例，我正話講嗰個典禮眾目睽睽之下，我係過分啦，定話係只表示一個禮貌咧？咁我諗呢個係好大嘅判斷到。但係如果你話私底下啲聚會，好似有啲而家唔好话有私人聚会啦，即係话有啲小众嘅聚会好，或者自己班嘅活动，而係可能有啲嘅年轻老师有啲个即係可能被人误会过分亲昵嘅一啲嘅揽头揽颈嘅动作。我諗教育局出于呢个都係保护返老师唔好被家长或者係学生投诉。咁呢个系出于呢个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就唔能够再去细分啊，边啲系一定唔得啊，边啲咧一定又冇问题啊。我谂我哋讲唔到嘅，作为校长都。 另外头先你都同大家立倾过啦，花名嘅问题啦，大家立都话有阵时可能系啲即系学生中意嗌花名噶嘛，咁系唔系所有花名都唔可以讲咧？因为有啲花名未必系含有一个伤害或者系歧视性嘅意思嘅，但系可能譬如去游水叻咁啊，叫个学生叫做。喂，小飛魚，或者佢係頭槌叻咁啊，喂，唔知係降頭乜嘢咁樣。咁其實呢啲花名係咪完全都係唔可以去互相咁樣嗌咧？ 呢個就説話嘅問題啦。嗱，即係呢個正話就係行為舉動咧。説話其實我諗我用意，我覺得係睇翻嗰個舉例或者文件本身咧。即係其實我哋睇翻究竟老師嗰、那個。每句个说话唔好讲话花唔花名先，即系话系咪造就个同学啊，抑或系会令到佢蒙羞或者系摧毁佢嘅咧？嗱，即系一线之差嘅啫。好多有时我都觉得系譬如正话主持人讲啊，小飞鱼咁样，如果万一佢自己觉得未到嗰个位嘅时候，而 而佢同學仔又喺度一路咁樣可能用呢個名嚟稱呼佢，可能佢好尷尬咧。嗱，即係有啲時候，我哋唔知道，我哋以為好好心説好話，其實可能咧未必係達到嗰個目的嘅。咁我覺得係希望我哋唔可以話一刀切，我哋完全提都唔提下佢啊。呢個小狀元喎，咁佢係咪花名咧？就佢讀得好叻啦。咁但係如果萬一個同仔唔接受嘅話咧，就立即要終止，即 係 我諗花名係需要大家都要清晰，要知道嗰個動機 要去拿捏咯。多謝你張勇邦校長嚇，戴起立真係好難避免喎，係咪啊？ 唔係，起碼都係一個討論嘅切入點嚟嘅。 好，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